We play the game, it's such a pretty sight. Oh, what fun it is to play. 大家好，我是蓝天雪地的 Wilson。 Hey, 祝大家圣诞快乐，还有各位波友，就算在天寒地冻的时候都 keep 住手感一样咁 hot。 Hey, on Christmas Day。 现在开始。 好啦，返嚟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咁啊2013年啊应该都系最后一集嘅足球频道啦。 係啊， 咁啊今晚就曼联就好齐人啊，有啊卡卡，有啊迪，有杰斯，咁啊仲有，哇仲有粒小豆喺度啊，小豆开下声，小豆啊， 大家好，大家好。 咁我哋就四个曼联啦，就对一个嚟记啊。 我哋好快会有多啲人。 Cheap Lad 系啊，咁啊仲有啊，就陆陆续续有人嚟噶啦，咁啊年尾啊，梗系咁噶啦，个个人会忙啊，呢样嗰样冇乜所谓。咁啊首先就今晚直播就净系得 Ustream 啊，冇 Twitch， 咁啊。所以就聽緊 Ustream 嗰啲就唔好轉去 Twitch 啊，唔好手痕痕咁啊，嗰度就搞緊有少少問題咁樣嘅。咁就一陣再睇下有冇咩留言啦。咁啊，阿迪係咪有啲咩要宣布啊？我哋有咪好似除夕夜有啲嘢㗎？ 係啦，咁啊，31號晚啦，31號就星期二嚟嘅。咁啊，本身就另外一個足球節目啦，逢星期二就有 Hope Boss On 啦。咁啊，時間上咧有少少改動。咁啊，嗰晚我哋會做直播，順便會做埋倒數嘅。OK。咁啊，嗰晚大約鐵定咗就10:30 ，OK， 開始就做個節目啦。 直播第一次嘅 Hope Boss On 直播啊， 係咪啊？ 應該係啊， 應該係，應該 Hope Boss On。 Hope Boss On 就第一次，係啦，一定係第一次做直播。咁啊，先係師兄經一佢哋打頭陣啦，仲有阿慈山啦，咁啊，然之後好啦，做完 Hope Boss On 之後，咁我哋我阿馮都會喺度，咁我哋跟住做埋倒數咁樣咯，係啦，就係咁樣。 咁啊，同阿 Sunny 打個招呼先啊，咁啊，新年就上咗嚟听緊直播。咁啊 ,OK, 咁啊返嚟就今日全部一定都会系英超㗎啦，每一年都系。 除非你想讲苏格兰啦。 快车啦，或者除非你又想讲英冠囉。 係啦。 係啊。 咁我 EV 喺度嘅话可能讲英冠 啊，苏格兰啊嗰啲啊，呢啲都系英伦三岛都系一啲比较冇人道嘅联赛嚟嘅。咁啊。 但我而家睇緊土耳其都打緊。 土耳其系啊，土耳其又打緊。土耳其都打緊啊。咁啊扮英超， 我谂今年主要可能世界杯年啦，有各地都可能有啲改变咗嘅，系啊， 咁啊，另外嗰几个主要嘅联赛咧就停紧啦，放紧圣诞，放紧新年啦，咁所以我哋就啱啱寻晚亦都打咗，应该算系第一轮嘅，我哋当佢系一轮嘅圣诞快车啦，因为即系严格上 系28场。 29, 每一队嘅第十八场， 一号系啦，咁啊第十八周啦叫做， 系 咁啊，寻晚就都几灿烂噶啦，身边即系身边有好多唔同即系拥护唔同球队嘅球迷朋友啦，即系你我哋以足球会友咧，其实都几过瘾嘅，即系今年其实可以冷眼旁观，因为我哋对波唔 系 好关事啊， 咁所以 系啊，咁所以其实睇下身边嘅阿记啊、利记啊、车仔啊，咁啊大家起起落落都几过瘾嘅， 系 咁啊利记。咩感受啊？做咗一个礼拜嘅 咩咧？ 榜首咯， 一个礼拜榜首。 即系访问啊，你喂大佬呢个真系吓， 你呢个 而家代表嚟噶，大佬暂时 唔系， 暂时喺度。 而家榜首系翻阿仙奴， 我知，咪即系咁你 即系几日啫？ 圣诞咁我榜首陪你过咗个圣诞，开唔开心先？ 咁唔係第一次，早幾年都試過啦。 喂，但話5年前啊，大佬英超20多年都係第三次，咁你得嚟足珍貴，大佬。 我諗呢個都係時勢論英雄啦，因為今年即係實在好雲巡啦，基本上。 係。 而家你睇個 pattern 都應該會係輪流揸裝上上落落咁樣。咁啊碰巧24號呢段日子係利物浦可以上榜首啦。 係。 咁有少少特殊意義嘅，我諗都係一個。 4場啦，對上。 我冇計過，應該係數唔曬。 太太多 輸完俾侯城之後咯、啊、就連贏咗四場咯入咗17球咯哇大佬即係場、嗯、最少嗰場都入三球啦係啊咁去到尋晚嗰場就先即係再輸啦嗨嗨嗨嗨嘢啦 都唔算嗨嘢嘅我都有交代 唔係呢個異象嚟嘅你知唔知啊利物浦啦即係利物浦上榜首異象嚟你知唔知上一次 有咩启示对你？ 肯系有啦，呢种叫小人不理啊嘛。知知唔知？ 点解？ 我想听。 选人不理，仲要做，唔系小人不理。 我想听多啲。 不利啊，系啊。 哦。 嗱，对上一次2008年上榜首啊嘛。嗯。2008年系咩环境啊？成个世界。 哦。 金融海啸。真系好大。 顶咗，我谂紧多年。 系啊，嗱，你睇啱啱上个礼拜上榜首，你睇成个世界。 嗯， 跟住咧， 嗱，非洲南苏丹打内战，系咪先？ 吓， 跟住然之后，欧美加又话冰咩咩雨雪，系咪先？跟住然之后，你喺英国苏格兰嗰啲，你谂唔打风，圣诞节都打风， 嗯， 系咪先？跟住大陆又禽流感啊，又雾霾， 你嗰啲日日都发生噶啦，嗰啲你真系你乱噏啦， 成个世界都乱晒龙噶，你知唔知啊？ 喂，但 系一个天文异象， 但系上一次李记上榜首就 2008至2009咯， 最后个联赛 啊，所以一个礼拜好噶啦，即系死好多人噶呢啲， 太耐就唔系咁好， 系啦，冇错，阿仙奴就救一救翻啦，咁所以救一救翻成全地球嘅人啦，真系系咪先咁啊？ 等我 check 下一样嘢先，我阵间上 Facebook check 下先。 点啊？ 早几年咪试过一次南亚海啸，圣诞节咪死好多人嘅。 系 嗰阵咪曼联就系上榜首咧。 点啊？ 唔系搞到几十万， 首就 搞到40万， 好事坏事都有啦。呢啲唔系曼联上榜首，你呢啲冇得做根据。 03、04 上榜首，曼联真系 零嗰阵04、05、04年 车仔 keep 住， 04年可能车 仔嚟嘅， 唔系曼 车仔盛世嚟嘅嗰架，系啊，一路带到尾噶，系啊， 唔好讲车仔 不祥嘅现象嚟嘅， 你讲晒啦。 咁好啦，终于即系少啲生灵涂炭啦。咁寻晚输咗波就咁啊，其实寻晚真系想利记赢嘅，咁但系就都系即系寻晚最好睇，应该都系嗰场啦。 系啊系， 2-1吓。咁啊， 早场就好多波都好闷添啊，讲 系啊， 即系我觉得曼联嗰场有啲娱乐性啦，之后11点好多场都好闷。 哇，车仔闷到死咗， 一场一场嚟啊！即系讲咗咧，我谂讲咗场尾场最大嗰场波先啦，即系利记作客就1-2输俾曼城啦。咁我谂大家都有睇噶啦，咁嗰场波亦都公认系应该寻晚最精彩嗰场。咁啊， 有啲人话系今季最精彩嘅嗰个上半场。 吓， 有一个咁嘅讲法啦， 系嘛？ 咁啊，上半场入晒波啦嘛，已经 系，咁啊，大家赛前都系睇下，即系 功力最强嘅两队， 睇下曼城嘅可唔可以作下即系被破处啊？咁啊，赛前我哋都估利记系有啲机会嘅，咁但系就到最后都系真系顶唔住佢嗰个主场嗰个威力啦，吓，咁啊，有咩可以讲啊？场波， 个前设就系我系走满意对波嘅发挥，我觉得如果两队波嘅实力系即系兵员啊、阵容啊各方面系有差距嘅，即系呢个大家都需要承认。 绝对系啊。 咁但系按照嗰个军容嚟讲，大家彼此发挥嗰个水平系接近嘅。其实基本上我只系话有少少输质素嘅啫。但如果你系输战术啊，或者调动啊，或者系嗰个决心，我觉得两队差唔多。 系 即系其实对我唔会话和系合理嘅。 系。 但系呢一个比数系几。贴近我嘅睇法咯，赛前同赛后我都觉得都系 OK 咯。 小豆咧，小豆有冇睇啊？ 有 睇，系啊，你咩感咩感觉咩睇法？ 啲球迷打下飞机先啦。 系， 咁你 唔使乜你帮佢打飞机啫，你自己打你自己飞机。 你讲， 真系啊，唔系咯。 人哋先啦， 唔系，但系唔制，梗系啊，唔系，唔啲唔啱嘅，做乜帮人打飞机？ 自己有你，你都会咁样 讲。点解讲？ 嗱，你曼城主场咧， 系。 冇记错之前都系炒即系起码坐底三球四球㗎啦。 係啊。 利物浦都系去到失两球嘅。 係啊，赢曼联就4-1啦。 係啦。 赢阿仙奴就6-3啦。係啦。 咁最叻嗰两队 Mercyside 囉。如果你话作客 系 爱华顿都 爱顿输一球啊嘛， 系啊，爱华顿都系输，唔系爱华顿系 爱华顿输第一场先， 爱华顿系入波先嘅，我记得 吓， 咁啊，然之后最后就不，但佢都要啃三球，都系输三比一，但系就 系， 但系就诶、都你话达表现最好系 利物浦， 系利物浦，我觉得利物浦好， 利物浦系最好，利物浦系最好，即系即系如果你话喺 Edie 而家打到目前嚟讲， 系 咁你又即系主场无敌手啊，九场咁啊，佢都差唔多扫晒啦，我记得应该系咪？净系车仔未作客过啫嘛， 冇错，车仔 车仔又好似未作客， 要去到下一弯先打翻作客。 系啊，你而家真系惊噶，即系你话大家喺度浮浮沉沉，但系你见到、我谂大家最惊嗰队应该系曼城啦，即系你见到就系如果佢搞掂埋，如果佢上半版，即系今季上半版佢搞掂得个。嗰、那個作客咧，咁你、你邊隊都唔夠佢砌啦，大佬啊，佢贏曬個主場，咁啊，即係所以我尋晚即係呢、這個又講下啲花邊新聞啦，即係我哋大家一齊睇波嘅時候，我諗我一早我哋喺我哋自己個 group 度 chat check， 我都話我希望今晚睇到曼城即係撲街唔家產啊，咁啊跟住後屘夜啲阿獅子又叫我收皮啊，又話我賺利機啊，屌你老味大佬賺又叫我收皮， 佢話 賺又收皮， 嗱你唔好亂講。即系佢话你收皮嗰样嘢咧，就系话即系唔好用嗰种赢唔到波咁，赢波就 系 一切，即系佢唔中意你个 attitude 啫。 系咁样咩？ 你写一句咁嘅说话出嚟、哦，你自己唔记得咋？ 唔系我记得， 你大约记得，你大约就咁讲嘅，就话赢唔到波咁算，咁就真系收。 喂，咁都 类似 咁都系啊！你赢唔到就 系、 啊。 我嘅 讲 法就 系、 是，我咧一分都嗱，我话我咧一分都好收货嘅。 系 而家输一球 一分可以收货， 而家输一球咧，我都唔觉得。太过肉酸嘅， 嗯， 系啦，即系你话贵，即系我大约上半场我系咁样讲， 嗯， 系， 唔系你而家你可以叫做， 唔系我梗系唔系，嗱我唔系觉得漂亮就 O K， 但系合乎大家个实际情况咯， 嗯， 因为即系如果讲翻少少我队波啦，咁而家个阵容真系唔完整啊嘛， 嗯， 再加上对方作客嗰、那个，对方个主场个威力咁强劲， 系， 而呢段时间又着晒火，又要人有人要乜有乜，咁我觉得个表现根本上呢场波系个嗰、那个 score 嘅 chance， 基本上我唔觉得利物浦会少过曼联，你系曼城嘅。咁呢一点我已经觉得几鼓舞啦。 唔系打出嚟就好好睇㗎啦你嘅。即係但係我諗即係阿 Chip 呢个 point 都系大家我諗都同意嘅。我諗其实二十队里面首先你先讲个 squad， 佢系最强嘅。 系 系啊，即系要乜都有嘅， 唔净止系今年啦、 啊， 根本上 嘢有， 以往几年都系 系咯，所以我就系话、 以前有啲衰领队， 所以我都话即系你首先即系先讲咯，你话喂系好似唔关我哋曼联事，喺当今季完全唔关我哋事啦、喂，大佬，即系你问我，即系你话喂咁前面嗰几队，你话且喂即系OK， 最后嘅冠军系阿仙奴又好啦，系、利物浦又好啦，喂冇问题，第一呢啲系传统，唔系呢啲系传统劲旅，即系讲真话、喂，第一曼城呢啲咧，即系人人得而诛之嘅大佬，即系你睇队波，你嗰寻晚嗰场波唔系话净系一场利物浦对曼城啊，喂系一种即系如果对我自己嚟讲啊， 弱势对强势 ，English style 对呢个西班牙 style 咯、你摆明嗰队系。喂，大佬，即系砌到咁样，冇完全冇英格兰元素嘅。O、K， 即系你打所有嘅打啦，由个领队去到球员啦，都冇英格兰元素嘅。咁、我喂真系坦白讲，喂，即系作为嗰场波一个中立嘅、我哋都想利物浦赢。即系想利物浦赢，咁但系赢唔到冇办法啦，因为佢嗰、那个即系， 咁你觉得个关键照喺边度？ 我谂个 squad size 系第一个 squad size 系关键啦、你见到下半场，譬如话你见到再禁制换人出嚟已经。冇起唔到作用。 利物浦，你 讲即系讲利物浦啊、因为你见到即系你见到坐喺 bench 嘅人系两队波系两回事， 两回事嚟， 系咪？即系佢吃紧二比一，佢可以换出嚟换米，喂，打换米拿，跟住然之后换查维加西亚嗰啲，咁已经可以救手你啦。 迪斯高啦，仲有 系啦，迪斯高嗰啲又可以出嚟， 起码都个威胁啊， 缓冲啊之类。咁所以即系咁你，但系你利记嗰边你见到。艾斯帕斯啦，呢啲可能已经状态， 路易斯 阿 尔伯托啦，另外摩西斯啦，之后已经要换啲后卫啦。 系啊， 有一个球员我完全唔识添，仲要。 摩西斯又见到，亦都系啊，即系唔系嗰只起死回生嗰只咯。 佢 从 来都 落后紧嘅时候， 佢从来都唔系。 系啊，大家都 唔系。我见解换摩西斯就系因为留翻葛天奴啦，因为你要。 博車就係嗰場博。 冇錯冇錯，唔係你即係有三場快車，咁啊同埋就我諗雲雲嘅球隊裏面應該利 利物浦唔算個軍容都係好，算係好唔完整。 就是軍容不完整啦，但是那個賽程那個賽程那三場是最地獄的。 你還要再下對車仔喎。 對完車仔再要對返後城啊。對完後對後城那場亦都是不易近的。再講因為一場即係。 今次有主場啦。 差不多打比咁滯啦。咁睇可唔可以服到手啦，但係你都係要出力㗎嘛，三場波。咁所以即係呢個，所以我諗流力係一樣嘢嘅，同埋你睇到就係可能亦都尋日嗰場波唔係太啱郭天奴踢，因為即佢係會比較第一佢唔係太受得太硬朗嘅攔截啦。尋日佢個對手就應該係 佢右邊 沙巴雷塔嚟嘅，好似係咪應該係沙巴雷塔嚟嘅？其實都幾粗野， 都啄得佢幾多啊！ 同埋亦都係其實有針對住佢個打法嚟做嘅，即係譬如話。唔俾你上，唔俾你上腳先，因為知你係企定定，個波如果落喺佢嗰度咧，佢就可以揾到人交啊，即係一個少少好似 playmaker 咁嘅打法，咁所以。好多時都係個波差唔多到郭天奴度啦，你就見到沙巴雷塔已經黐埋佢，咁所以其實昨晚嗰場波亦都唔係好啱佢哋，咁所以我諗就即係第一個換走佢啦，即係我諗係呢兩個原因咯，係啊， 但我覺得郭天奴都唔算差嘅，即係其實今場波我唔係太講得到邊一個利物浦球員差啲，即係比較差嘅可能係格林中神比較靜， 薩高咯， 薩高啦， 薩高係 薩高可以傾嘅，薩高可以傾嘅呢點咧就係、是。而家呢度利物浦，我谂有少得你哋嘅民心啦，即系即使你一个漫迷啦，你都会觉都有少少为佢喝彩，就系、是、有一点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是、你见到好多球员，阵中好多球员，你以前唔系咁睇好嘅，或者觉得、即系已经系你已经唔会再俾机会佢，例如好似左阿伦啊，或者可能郭天奴呢啲啦，喺国米基本上已经死死地，你发觉佢系仲踢得仲可以踢得几好嘅，咁呢点咧喺萨高你可以睇得到就系、是、今年呢队利物浦。其實好希望係踢多啲即係 flowing 嘅 football， 啲控球在腳 football。所以基本上以往可能你龍門球你都係會大腳斬啊，即係盡量即係快啲運個波上前面啲波咧，佢都係好刻意地要猜上去。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薩高就做多咗好多嘢，所以因此下半場你見到佢就好似比較即係比較狼狽一啲啦。 係 但係我覺得呢個做法係你始終都係要。你即係作為一個咁年青，但其實好有潛力一個後衞嚟講，係要俾佢試做多呢啲嘢嘅。咁好彩，我覺得今場冇因為佢嘅賴嘢而輸到波咯。但我又唔覺得佢嗰個問題咁大喎。 我覺得今屆利物浦即係俾到好多驚喜俾大家嘅，即係譬如話。我多次都喺呢度都讚過個領隊啦，即係 Rogers 其實做咗好多好多嘢啦。你講嘅第一樣嘢嘅就係、譬如話有啲球員已經我哋都覺得係唔係太得啦，但係你今屆喺佢手上諗到有少少都出神入化， 例如左阿倫啦、軒達神啦、 Joe Allen 可以呢段時間又放翻出嚟啦。即係你問題，你只係尋晚有感覺就係話 ，OK 呢扎人，你我同意你講嘅，你未必揾到一個踢得太比較明顯好差，但係。只是限於個質素可能真係唔夠。 個質素係唔夠曼城。 係啦，即係譬如 Joe Allen 嗰啲都踢得好辛苦㗎，你見到。但係起碼就係、是、你見到今季即係打到呢個嚟到呢個位 ,OK, 即係我覺得 Rogers 係一個值得一讚再讚嘅領隊嚟嘅。即係譬如話首先有好多樣嘢，即係譬如球員佢好努力去嘗試了解每一個球員的特性，盡量去將佢發揮出嚟。同埋就係話陣式嘅變化啦，你見到今屆用嗰啲352啦，雖然有啲人仲係即係覺得未必係太適合，但係起碼就係你見到唔係死咕咕一套嘅打法，你見到有幾套嘅打法，譬如甚至我哋見到挨到臨到近期嘅時候，見到我成日都講就係、是。突然間成日有幾場波軒達神打得好前嘅、打到好似個副鋒咁樣嘅呢個 concept 我哋都覺得係好精靈嘅，因為譬如話喺人哋嘅後半場已經開始做多攔截啊之如此類呢啲，咁所以即係見到好多唔同嘅元素喺度，同埋即係見到個進攻模式啦，你見到譬如話我哋即係譬如話呢、這個亦都係大家未必估到嘅，因為譬如話你出開史道力智嘅時候 搭住苏亚雷达，季初嘅时候单用一个史努力治有效果嘅。O、OK, K， 到然之后阿苏出翻嚟， 两个一系两个一齐踢又 O K， 又 O K 嘅。 佢到而家 伤咗， 冇咗啦。 Sterling 又得 ，Sterling 加住加埋哥天奴咧，已经开始好似一个三叉戟咁样走出嚟。所以你见到话几套佢都系 work 嘅。咁呢个系。我谂呢十年八年嘅利物浦都真系冇试过。 我咧好认真讲，我睇而家呢队利物浦开心过零八年嗰阵， 梗系开心啦。 唔系个问题唔系话因为边一队强啲，其实讲配搭咧。肯定是賓仔嗰陣強啲嘅，即係嗰批成名嘅球員啊，譬如馬斯查奴嗰啲係 develop 咗球員嚟嘅。但係而家你睇呢批咧，你見到佢個 future 同埋你見到佢嗰個希望係更加大，個年紀更加輕，個可塑性更加高。咁呢啲係非常之令人欣慰。同埋我好佩服一點就係、是、我其實都幾對史達靈係幾失望嘅，其實季初有幾場波都覺得佢打得唔係好好嘅，但係我覺得佢 上季都係唔好嘅， 但係佢好及時地咧喺大約近呢三至四場咧係及時磨尖啦佢，即係啱啱磨得好好及時啊！佢同埋阿蘇亞雷斯個默契係好明顯地係有個即係特別做一啲功夫係令佢兩個咧， 絕對係 明白大家嘅 properties 啊， 係啊，絕對係 咁，因為咧其實今年利物浦好多場波咧個右路係有問題嘅，即係包括其實有幾次譬如打3-5-2啊，或者打4-4-2啊，甚至譬如於打有印象嘅阿仙奴嗰場波咧，試過譬如擺喺格林莊神或者韋斯登啊，或者馬田基利啊，或者亨特神咧，擺邊個落去都係死嘅。咁佢好彩咧，就係甚至沙靈都係效果都唔好嘅。但係呢幾場佢可能有少少即係順住個賽程比較弱一啲啦，佢對住比較弱嘅對手擺佢出嚟。 我谂嗰個組合係做咗好多功夫嘅，即係你如果大家你話即係。瞓唔著覺啊！大家就試下嘗試下抄翻大約上一季嘅波，或者大約甚至一年前嘅波，即係 Sterling 啱啱出道嘅時候，你撞著嗰個好 Q 毒食嘅蘇亞雷斯，你見我好記得嗰啲景象啊！即係譬如話打打下已經打到咧，阿蘇其實基本上唔中意，唔想交波俾 我咁樣講啦、啊，根本上阿蘇咧上季即使佢神射手都係攞第二、第三啊！佢就好睇唔起某啲隊友， 所以我就想講咧，其實就唔係單一喺個 Sterling 嗰度去做啲調整啊，根本係成個你見到， 你 見到譬如話，即係尋日嗰場波，連個 Captain 都俾埋佢做啦。OK， 即係其實你見到阿蘇嘅調整亦都係一樣，即係由我諗係由季初佢嗌住去阿仙奴 ，OK，你點樣將佢好即係。花咗好多功夫將佢留低，跟然之後慢慢即係譬如話佢同個球迷嘅改善啦、或者然之後佢個對翻個球會嘅 loyalty 啊，簽咗約啊，所有啲同埋你睇到喺個場入面個佢嗰個踢法啦，即係佢起碼已經開始係會望住其他啲球員去比波啊，對身邊啲球員有信心啊，對隊友有信心啊，呢啲嘢所有嘢其實都係我諗係即係你要歸功 嘅咯，即 係你真係做咗好多嘢，即係見到啲問題嗰啲問題有修正咯，所以即係呢隊波係睇到佢一個好正常嘅發展，大家係開心嘅，即係我亦都戥利物浦嘅球迷開心，你起碼揾今季真係揾翻一把尖刀出嚟啊！呢個亦都係利物浦嘅傳統。即係你由呢個奇雲基簡到道格利樹到魯樹到呢個科拿到奧運， 奧運就算啦。 之後唔係都曾經試過，但你然之後跟住斷咗好多年都揾唔到，譬如話之前 托雷斯啦，托雷斯一定係啊， 都算係 佢個入球率係 咁。然之後而家又可以再揾得引翻，因為你一把尖刀都係算係利物浦嘅一個傳統嚟㗎嘛。係咁，所以 仲有幾把未收埋，仲未出喎。仲有 例如咧， 少力住咯。 史努力治啦， 咁你谂下呢几场波，史努力治同埋谢拉特都系冇在阵中噶嘛？呢两个球员加埋系十个入球，十几个入球啦，六七个助攻，即系冇呢两个球员，呢几场都可以大胜。 系， 即系你唔可以 underestimate 咗呢个效果，其实 系 即系有个好大嘅 allowance 要。 譬如你寻晚上半场其实就如果你讲个上半场嗰个过程，即系其实利记系除咗可以领先之外，其实系有权可以拉开个纪录嘅。譬如话有一球球证嘅误判啦，即系咁你见到嗰段时间，其实阿苏同 Sterling 系做好多啲 one touch 走位 ，one touch 走位咧嘅，即係郭天奴已經算低調啦。尋日基本上個三叉戟都係打兩件，咁嗰兩件都有一段短時間係搞到曼城個後防風聲鶴唳。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如果你係有啲運仔，其實尋日去 有啲運仔可以和嘅，可以和或者可以贏，我唔敢講，我都和啦。 係 啊， 咁所以即係 絕對是驚喜嚟嘅，即係利物浦。咁啊，但係我都係嗰句啦，因為賽前大家都知道對波就個 squad 唔係話太，因為傷兵好多啦，包括阿老四喺呢段時間傷咗，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 做好多啦，我哋機嗰啲又係啦， 大嘅打擊嚟嘅咁啊 ，Martin Kelly 其實都傳聞有好似係出得嘅，不過我諗緊狀態問題啦。 後備佢上一場又出嘅， 係啊，佢又出係有 tag 過下啦。咁但係我諗佢狀態就麻麻地啦。咁你跟住板藍根又傷埋。 系 啊，即系有好多件，咁所以就即系阵容又唔系算系太齐，咁但系寻日有少我嘅个打法亦都聪明嘅，寻日即系有少少避重就轻啦，即系唔系中场唔系话 佢咪打突击咯，因为你 打法 因为曼城 中场 佢三个系啦，即系三个西班牙人咧，根本上系谷得好前嘅， 系啊， 即系你见佢上半场其实好多波系绝对系唔俾你猜嘅，咁但系你睇得到利物浦系。做幾個轉方向啊，做得好成功，係可以穿越嗰三個人嘅攔截，結果係直接將個波送到俾阿蘇或者俾一個天奴去做一啲攻勢。 係， 其實就冇輸蝕到啊！如果你問我上半場嘅戰情， 絕對係啊， 係啊，但係問題就真係人哋入波即係入波兩個， 係咁啊冇辦法啦，又太強都係即係嗰句，譬如話你見到啊， 咁我想問下你覺得即係輸波有兩個，即係有啲人係公認係罪人啦，即係一個係米盧尼啦，即係包括。即系捉唔实个波啦，咁同埋第一球角球就史基泰尔顶输咗俾金宾尼啊， 系 咁你点睇？ 咁你成晚见到 Skirtle 都 打得好好， 系 好多球波啊， 好新啊，又封咗两球啦。其实冇乜问题嘅，但系我谂啊，佢就大部分死球就佢去掹啊金宾尼啦。咁你我谂呢个就个人能力问题。你见到金宾尼啊，真系强过佢好多嘅。咁啊，佢亦都即系出尽力嘅。其实有一两球波，如果金宾尼要搏十二码咧，随时可以搏到嘅，因为你见到球都掹衫嘅， 系咁掹衫， 系咁你即系已经都出尽噶啦。咁你输嗰球其实，喂佢个位冇蚀到噶啦，你即系但系个力量问题。 你讲米卢列， 唔系我讲 Skirtle 顶住金宾尼嗰个位，其实佢都冇蚀到啦。咁你即系我觉得冇得赖噶，即系第一我谂掹到咁样，你都仲可以顶到一个咁斜角嘅，咁呢个讲又要咩嘅讲反应啦，但系救唔到唔系一个好大嘅罪过咯，即系第一球。咁咧第二球嗰球波，如果要怪米卢列嘅，不如你先赞尼格道嘅，即系个怪脚啦，即系佢射得好靓嘅。 佢已经连续两场去怪脚去拉西啊！ 系啊， 我记得上一场有一球波系右边斩一球好靓嘅波拉西， 左脚脚面咁样。 系啦，俾 我寻日睇，即系我觉得寻日成场波你冇乜嘢好弹利物浦啊！即系反而譬如话我觉得仲更加难得嘅就系，譬如你见到一开波。头十分钟佢起码顶得到曼城，呢个又系好紧要嘅，顶得到嘅，因为差唔多等佢嗰啖火即系烧咗啦，跟住然之后佢先开始，然之后就利物浦又仲可以打 翻转头嘅，入波先， 仲可以入波先嘅，咁已经即系我谂乜嘢都交晒功课啦，即系唔易顶嘅，你每一队。即係去到 Edie 都知道今屆嘅曼城係好恐怖，咁同埋你見到對波，即係曼城亦都係即係咁冇得講喎，大佬個個都世界級係咪先？咁你用錢堆砌咗隊咁 perfect 嘅球隊，咁你只係話喂大佬佢今屆你唯一可以恰到佢就係作客嘅啫，主場佢真係即係打到你睇下水人射地，即係佢嗰個4-4-2-2，你譬如尋日睇到即係譬如大衛斯華啦或者拿斯利啦，嗰個威脅係好大嘅，咁然之後你再加埋。右边有隻老鼠仔拿华斯，其实拿华斯又系即系又系个威胁性好大，但系寻日亦都要赞斯素高啊，斯素高其实 斯素高唔错噶， 都硬顶佢嘅大佬， 系啊， 即系唔系嗰个右手边嘅进攻系唔容易， 其实左边冇乜点输嘅斯素高， 系啊， 防守上嚟讲冇乜点输噶， 系啊，佢仲可以揾到时间做翻佢最中意做嘅嘢后上啲， 同埋其实琴日嗰场波个阵系有少少斯素高系摆前多啲啲嘅，因为郭天奴唔可以打死左边，佢比较偏向中间，咁所以就有少少系让成条左路俾斯素高，系俾斯素高，但系当然斯素高就唔可以用佢个助攻嚟牵制对方嘅防守啦，咁相反右边就唔平衡嘅，右边格兰中神就完全做唔到呢一点啦， 系啊，斯素高算系称职噶，寻晚都 咁同埋调翻转，另外一两个防中其实系踢得好辛苦，但系我觉得表现都系好嘅， 系啊，再嗰个你就会睇到系。你唔怪得佢，但系个质素咯，即系譬如你睇到成条中场，即系寻日好奇怪嘅，打完场波 man of the match 嗰个 系边个？ 弗兰丁奴啊， 我完全就係拗晒頭嘅、即係如果你俾我你俾你揀你會揀邊個 金賓尼 你揀金賓尼我會揀下42啦、因為尋日你如果你個中場你話個最壓榨嗰係42嘅見仁見智但 我唔 係 太 揀你都唔會 我唔會揀法蘭天奴 係呀咁 可能嗱可能數字上法蘭天奴都真係截咗幾多波嘅佢我會覺得佢搶硬過42嘅 我覺得成場波42 因為42下半 犀利嘅，咩一個打一個， 但係四廿二下半場 一個隊幾個啊，大佬， 咁佢本身點樣都踢到呢波，但下半場我覺得佢其實冇乜型嘅， 係，即係你見到利物浦嗰幾個，譬如 Lucas 啊、Joe Allen 啊嗰扎咧，其實係頂得好辛苦嘅， 頂得好辛苦，但係真係頂得唔差咯， 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冇得講啦、但係就輸一場波點講 最緊要冇打散信心囉同埋最緊要冇有傷兵囉咁呢點我即係聽返啲外電都似乎係幾樂觀嘅。 我又少應該會唔會係 Henderson 呢 ?Henderson 可能有少少傷喎。 Henderson 其實其實 Henderson 係今季唯一同米盧列都係踢足曬所有比賽嘅即係利物浦。咁本來上幾個禮拜已經有一場波係話佢本來近下近下下一場未必出得㗎喇但見到佢都頂得住。我諗佢問題唔會好大。 我又唔太覺得係失去咗信心喎、 我唔話冇囉好彩冇。 係啦反而即係呢一場波你見到嘅係即係如果係拉開到可能3比1或者4比1輸嘅就可能真係會冇咗信心。 係其實冇事㗎我覺得呢場打完 冇事㗎 球員自己知道自己打得好嘅。 你 教練係知道自己 你反而 對波打得好 我仲會覺得嘅係俾咗一種信心落去搏下一場嘅就係去返車仔座下個場度。即係你見到打完場波之後佢哋啲樣啊嗰啲成嘅係你見到都係爭一粒可能大家都感覺都會覺得。 唔會覺得輸波 唔似阿記嗰段啊。 解釋俾你我諗啊你如果係利物浦班球員啊都唔會輸咗個信心去嘅。咁你起碼睇到就係、是尋日場波 攻門 係一個輸人不輸陣嘅 ,ok? 咁你同埋就係你跟之前有幾隊強隊去到都輸到 眼燒開行㗎嘛一比四喎大佬。 一比三喎大佬之如此呢啲咁你而家一比二緊敗咁 ok 啦有口碑又贏晒㗎啦真係 口碑係 所以我唔覺得會輸到信心嘅、但你的而且確就係話我諗你作為利迷反而你會稍稍擔心嘅就係個力即係個嗰、那個 體力囉。 體力囉。 係呀。 因為三場我都話啦係最難啃嘅三場嚟嘅。即係如果你 compare with 其他咁多隊波呢利記呢三場波係最難啃㗎嘛。你啃你去完 再對車仔 要作客 作客。 兩場作客。你如果48分鐘要連續兩場作客你諗下你搭幾多程火車搭 幾多程車。仲有啲車又唔知有冇 delay 呢段時間。咁會唔會有啲比賽會取消嘅呢因為你見到即係 我立過又冇乜 點火車呀全部都好多班次。 我立過又冇乜點落雪喎。冇乜點落雪喎。 雪就冇乜點落咁但係環風唔係一環但係 颱風 嗰段時間都係颱風咋嘛環風環雨咋嘛你見到嗰晚零比零即係車仔對阿仙奴嗰晚你就見到嗰啲風勢啦即係已經好強啦。咁所以好彩尋日啲波就譬如就 大部分都幾好天囉我睇就。 大部分都冇乜問題囉同埋啲球場都算係 ok 囉。咁所以即係睇下利物浦點啦即係呢三場波係要出晒力去踢㗎啦。 講唔講埋車仔呀 講埋車仔呀 講埋車仔先啦。 講埋車仔呢場波表現。 係。 嘩。 車仔一比零係咪 嗱車仔我就 我 就同 你 同阿 Tommy 講囉阿車版主講囉我對得住你一隊波呀。 係。 我睇咗兩場嚟緊我哋聽晚係咪聽晚呢我就 星期六晚係 係啦即係 我你都會睇啦 打死都唔睇車仔 睇利物浦嘛係嘛 係唔睇呀真係唔教我真係怕 唔係喎車仔對利物浦要睇 大佬真係反正我睇咗兩場啦真係對得住你呀大佬就馬連對史雲斯都睇埋啦喂真係悶到 點睇先我都同你拗啦我啊寧願揀睇阿仙奴嘅本來咁但係我聽你俾你游說之下呢我睇咗上半場即係睇咗上半場車仔啦。 咁你又轉咗台嘛。 係啦咩我轉咗台睇返阿仙奴。哇冇。 我做咩 你做咩 我咪坐喺張凳 瞓到瞓着咗咯，系啊，跟住好争啲瞓到就连啊， 你又抱嗰场都睇唔到， 浪费咗人生90分钟， 俾阿系啦，俾阿摩连奴争啲害死， 真系瞓着咗，你知唔知？ 系啊，咁啊，佢就证明咗一样嘢俾大家睇嘅，赢一比零冇乜难度嘅，一比零俾你睇咯，吓咁，但系就 主场史云斯啫， 唔系佢赛后个佢赛后个访问咧，其实就已经有少少怒气啦，佢就话啲。佢就話啲 球員 風嘅球員啊，即係想殺咗佢啊！咁佢話佢自己都覺得好疲倦啊！呢個又呢個又我又覺得就你知佢啲訪問有時好多都吹水噶嘛，但我覺得嗰句説話就真心嘅，即係佢話我 I'm very tired 啊！咁我覺得佢近嚟都好 tired 嘅，即係佢覺得就係話喂大佬係一個咁頻密嘅賽程，聖誕快車，你可唔可以你班友仔刪性少少？拉开少少机会，譬如好似寻日嗰场波，其实伊度奥山胜少少咧，二比零、三比零系做到嘅，咁但系又要浪费啦。咁你成场波打住一比零，唔系一场半场，即系你场场波都系零比零啊。跟住你睇翻之前嗰啲赛果，三比二啊、四比三啊，你永远甩唔开对手嘅时候，你每一场其实唔好话体力啦，个 mentality 都好捻攰啦。咁你场场都系咁，即系佢寻日就讲一句好肺腑之言就系，佢话我都好攰啊，大佬，因为你场场波 前锋入波， 你要集中精神90分钟打捻到尾嘅，镬镬都要打到尾嘅。咁你呢个就系我谂呢个系个问题咯。咁同埋就系、是。大佬啊，咁频密嘅赛事，大家都唔希望打到尾噶嘛。你最好就系一 快啲收工， 早啲60分钟前拉开咗，咁然之后我又可以领队又可以做嘢啦。跟住有啲 second team 嘅，我又可以出嚟挞下。你而家挞都冇机会挞，其实唔系一个好现象嚟嘅。因为你即系太疲倦啦，队波已经系咁样踢法。咁所以佢寻日都有呢啲咁嘅说话啦。咁你譬如之前零比零嗰场波对。阿斯奴嗰场佢就明抽云加水啦，即系佢话闷嗰个唔系我，系云加。佢话通常就做乜嘢要赖我啫？佢话大佬主场嗰队唔捻想主场嗰队唔捻想赢波，关我搵事咁样。主场都唔打进主动嘅足球咁啊，佢又喺度抽云加水啦。 咁你而家对住史云斯都唔系打得好主动啫。 绝对唔主动啦！你睇到寻日嗰场波亦都系一样啦。即系我谂啊。即系正如佢前两场之前，即系佢输咗嗰场联赛杯俾新特兰之后，佢都讲啦，佢要调整大家嘅心态。咁你见到其实你见到有啲即系有啲改变嘅，譬如特别你譬如喺零比零对阿仙奴嗰场波，你咪见到咯，佢唔敢做嘢噶，佢摆 starting 出嚟嘅就系夏萨特、韦利安一左一右，跟住到下半场佢换人都系。换人唔换位置噶，夏萨特就输出嚟替，都系打翻左边，跟住咧右手边就奥斯卡唔到打中间，打翻右边就替呢个韦利安，佢都系即系个 concept 就系唔好输， 輸就算 大佬进攻保持住三个人，你做到就做唔到就要翻后，即系好似以前管束住祖高尔嗰啲咁嘅踢法咯，即系呢两场波你见到佢都系咁样咯， 佢个模式系打翻以前。即系佢自己最耍家嗰啲波嘅， 系啊。咁但系呢个系一路系存在嘅矛盾咯。第一，你可以用即系你可以用咁嘅打法保持翻两场嘅 clean sheet，但系两场波入得一球波，因为全部啲人都觉得你又唔系打紧 entertaining football，喂，全部人觉得你唔 entertain 冇问题。个老板唔觉得你唔好系问题啊嘛， 即系 艾巴尔表明系唔中意呢啲波噶嘛，咁但系你又要 keep 住，但系个矛盾就喺呢度啦。 但系我觉得艾巴咧，即系经过咁多年咧，已经原谅咗佢，唔会再带到即系娱乐足球俾佢 嘅。我觉得系， 我 都觉得 系。即系呢个即系佢再可以再请翻佢咧，已经佢已经即系佢已经承认咗可以，即系攞冠军就算就唔算打你听明啦。 啊，我啊两睇嘅啫，我啊两睇嘅啫，即系我觉得艾巴喺个即系场场都要入场睇波嘅人咧，即系。顶唔得几多场系咁样，始终有七次神发烂渣，同埋就系再隔咁多年叫翻佢翻嚟。 我觉得最大嘥都系你咁好人脚，你咩位置嘅人都有两个，点解都可以踢到咁？ 唔系，我正想就系讲呢样嘢，即系如果我谂今次 艾巴同佢傾，叫翻佢翻嚟，其實亦都話會同佢講，嗱，我今時今日叫翻佢翻嚟，隔咗咁多年，我有一班咁有 talent 嘅球員喺度，我係 expect 你應該係可以踢到一啲即係比較創造性嘅足球啊 ，open attacking 啊，咁但係翻到嚟而家暫時係做唔到呢個效果。 我反而想有觀察，雖然你話你上半場即係睇到瞓著咗啊， 係， 但係佢今場可以用翻三個小矮人。 嗯， 即系用翻上 面 嗰三个， 嗯， 用翻踢翻嗰三个位， 系， 即系换咗就系托尼斯唔系啦，而家系伊杜奥啦。咁、你觉得其实呢个用法同上年宾仔用有乜个分别？分别喺边度？ 我谂个分别系冇善用个前锋咯，即系我谂、我谂最大嘅分别 系， 其实唔系净系呢一场。 我反而想讲最大嘅分别就系、是，即系头先我讲嗰个阵容啊。有段时间马达同托尼斯系非常之好默契，系带动到成件事系温到嘅。但系马达，我真系完全觉得佢而家唔知做紧乜嘢。 我再重复讲一次俾你听啊，即系如果你话宾仔同摩鲁，我谂个进攻模式最大嗰个分别咧，首先就系你见到今届三个前锋，我哋都讲过啦，夹埋去到依家打18 round 啦，入咗五球波嘅啫，即系呢度加埋托尼斯加埋丁巴巴，入咗五球嘅啫，联赛。咁嗰个少入球嗰个原因，我谂其实见到我谂最大嘅分别就系见到个中锋嗰个活动范围其实系细咗好多、你冇你可以话宾仔系比较识善用托尼斯，你见到好多时托尼斯系现出嚟嘅现出嚟、而系有一个意图系 俾翻另外嗰三个人入去， 嗰啲人入去系多好多，但你见到今季嘅车仔咧就系、你見到嗰個三咧做好少嘅入射嘅，單打獨鬥你見好多嘅， 係啊， 夏薩特嘅單打獨鬥，奧斯卡亦都有，馬達就發夢咁樣嘅遊魂咁樣，我諗因為佢完全都唔知道究竟即係點樣 要點 做個領隊，我諗佢係。到依家就完全同摩魯係夾唔到嘅，咁呢個睇下要再改善啦。但係好明顯嘅就見到，我都話以往無論喺安察洛提啊，或者後或者上季嘅賓仔，你見到其實車仔以前嘅後上、後冚上嚟嗰啲好 殺 食 㗎嘛，嗰三個再加埋。拉米利斯或者林柏特， 你而家顶多系见到林柏仲有，但林柏就靠自己经验啦，即系因为佢打咗咁多年，佢就靠好多自己嘅经验，靠自己个感觉就自己入去啦。但系前边嗰三个咧、你真系发觉冇好去利用个中锋嘅，个中锋啊，但个中锋又惨喎，一个中锋就系喺度等紧输送，但系嗰三个又未必太多输送俾佢，所以你嗰个低入球率系。即係有因由㗎嘛。 係啊。 係啊。咁所以呢個係最大分別。 反而我比較欣賞嘅球員譬如舒卓尼嗰啲佢又唔用。即係唔知唔係傷啦。係、 啊。 即係佢擺落呢一個陣 時用 返覺得係會好啲囉。 係 啊, 啊。即係用咗幾場你見到舒卓尼係好嘅。咁、但係然之後又冇用。 又唔知點解。 咁啊但係舒卓尼即係譬如話踢咗半季嘅英超其實就 不過不失啦。 不過不失啦，即係大部分嘅波，我諗嗰個亦都唔係太關佢事，因為你擺邊個人落去打翻嗰個位，都係單打獨鬥比較多，咁咪輸出嚟比夏薩特可能好少少嘅就係佢又比較會肯落底，有啲波出嘅，譬如話你印象中有幾場波咧，佢又要就個隊波咁去打咗右手邊咧，佢就好多落底去出波咯，咁但係。即係點都好啊！即係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就係、是你見最大鑊就係你見唔到有一個進攻模式出嚟咯、即係車仔而家，我諗個問題喺呢度。 同埋 好波嘅人就好多啦， 冇咗個風格喺度咯。即 係、 即係其實我哋睇咗摩連奴咁多年啦，摩魯係有佢嘅風格，亦都有佢一種好殺食嘅一啲。招數嘅，但唔知點解喺呢一隊波入邊完全發揮唔到出嚟。 係啊， 咁呢一 點好匪夷所思。仲有一個球員就係今屆買翻嚟嘅韋利安，你都見到韋利安自己都有調整緊嘅。你見到個韋利安就係、唔知係好事定唔好事。你譬如話、如果你相對翻佢喺薩達嗰對上嗰兩三季，佢嘅走動係明顯多咗。咁呢個可以理解，因為我諗薩達同車路士嗰個打法係唔同啦。咁、但係你見到佢自己，但係好明顯，事實上話俾你聽，佢都喺度調整緊，因為佢要做好多走動啊。咁、你要做好多走動嘅時候，究竟其實適唔適合韋利安呢種打法咧？呢個係疑問嚟噶嘛？買佢翻嚟之前，我哋都提出過呢個疑問，就係、其實啱唔啱車仔用咧？呢個球員， 所以我 到而家都冇答案嘅。 所以我最憎恨一样嘢就系根本上呢队波唔需要韦利安，但系你系抢走咗两队波去签咗佢。 系啊， 打擊敵人咯， 咪咯， 即係用錢嚟打擊敵人咯，嚇呢個都係其中一種做法嚟嘅。咁啊，休息一陣先啦，我哋翻嚟再繼續啊。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